但係2020年第一個 show 咧，我就揾咗阿袁天佑牧師上嚟嘅，話天寒地凍揾你上嚟，唔好意思啊。嗱，咁咧，我哋今晚咧就想講講啦，基督教咧喺香港個角色嘅問題。所謂基督教就係廣義基督教啦，包括埋天主教啦嚇。咁但係誒，即係我唔知香港有冇東正教，可能 都有都有， 好少量， 少量啲， 就唔係華人嘅。 都有華人信， 哦，都有華人， 都有都有。 哦，有乜淵源信到嘅東正教？ 可能佢哋有啲就因為喺呢個堅尼地道嗰度有間東正教嘅教堂嘅，都有。 哦，堅尼地道有間東正教教堂嘅， 咁有啲人都會上下去啊，咁樣。我諗佢有佢啲嘅禮儀，有啲人都喜歡嘅咁。 哦，咁樣啊，咁啊，即係東正教都有。我以為係即係少嚇。咁 anyway， 香港嘅宗教自由啊， 數目唔多咁解啫，係。 係嗱，咁阿健啊，你可唔可以 show 下咧？今晚我哋嘅主題係乜嘢？即係我哋整咗個節目名嘅，叫做因父之名。咁相信咧，所有教友教徒都係啱聽噶啦呢句説話。咁下邊咧就用 Every Sunday Morning， OK， 星期日朝頭早咧，咁你哋啊即係。又崇拜啦，或者離撒啦，咁啊崇拜同離撒都有好多台嘅，而家唔係一定 Sunday morning 啊，不過傳統上我哋都講 Sunday morning 啊。你咧做崇拜嘅時候就可以聚眾，係隔離教堂啊神父嗰啲咧又係可以聚眾，啊聚眾咧共產黨就最爪忌， 係 因為聚眾就可以傳播信息， 冇錯冇錯。 你話佢而家純粹係。有神論或者無神論去講咧，就講唔通，因為成個大陸咧就乜嘢都拜嘅，而家即係毛澤東都拜嚇，都拜嘅 ，OK， 即係偶像化，用你哋嘅信偶像化去拜嘅，咁你唔講唔可以解釋一切，佢最驚你咧就係你哋最重，咁呢樣嘢你又點回應？ 嗱，當然有啲其他嘅宗教咧，基本上有時咧，就佢哋唔一定好似我哋咁樣，逢禮拜日或者一段嘅時間咧，就大家翻到係教堂嘅當中去做彌撒啊、崇拜啊、聽牧師或者係神父咧去講道。好多宗教都未必有咁樣嘅安排，但係基督教咧或者天主教咧就會有咁樣嘅安排啦。咁當然我哋喺講道裏邊。當然主要都是希望信徒能夠明白信仰是一回什麼事，但其實信仰，當然很多人就覺得信仰只不過是一種個人心靈一種的、追求這樣、可能其他宗教都是這樣，但我想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來說，我們所說的信仰除了是個人的心靈一種追求之外，其實我剛才所說的我們信仰裡面的含義呢，在聖經裏面有一句說話，你要知道上帝所要求你的是什麼，就是要你們行公義、好憐憫，與上帝同行這樣。與上帝同行就是一種所謂心靈的一種的、就是上帝的交往，但行公義、好憐憫很社會性的、就是在社會裏面怎樣能夠實踐公義，怎樣實踐憐愛。我想我們經常這樣來教導信徒，信徒就會在他應該呢就在他生活裏面實踐出來。這一件事就實際是跟所謂即共產黨、有少少違背的嘛，不同的、所以他們很害怕、我們聚眾、在大陸裏面有些教會比較興旺的聚眾得多的時候呢都受到一些打壓呢，就有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我保證咧，全部都滲透曬噶啦。不過你講咩咧？其實最重咧就驚你傳播消息啊嘛。啊，傳播消息咧，其實講啲乜嘢咧，一定有人記錄曬噶啦。即 係， 我保證，保證係。 依家當然喺內地嘅，如果真係牧師嘅講道，都可能咧都好小心啦，盡量唔涉及一啲咁樣嘅所謂社會嘅事啊，都強調出心靈嘅追求啊咁樣。但係呢個只不過我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嘅一部分嘅意義啫。咁， 嗱，我睇咧好多人都會問嘅，你話行公義、好憐憫、好憐憫，咁就我又唔聽到好多教徒咁講喎，我真係好不幸喎。會唔會華人社會咧會重視佢個人修行嗰邊多啲咧？ 我相信都會是的，即都會嚇咁，甚至乎很多時候咧， 因為我同好多基督徒啊講有部分啊，即係尤其是年紀比較長啲，我唔同你講啲咁嘅嘢啊，即係耶穌嚟到世界咧，神嚟即係帶俾我哋平安嘅啫，我唔講，我哋唔好同我講啲咁嘅嘢啊，你又點理解咧？ 啊，我相信亦都係有部分原因咧，初時咧嗱，即係基督教傳播入中國嘅時候，大家中國人嘅文化都係一種即係。着重個人的修行等等，我當我們傳教傳到中國的時候，都比較強調一種信耶穌得永生，即是將來的，即是這個我們的信仰好像是將來的事的，但其實呢，我剛才說這個只是一部分而已，過去可能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比較強調一種個人的靈性的修行多一點。所以直到使今日香港嘅社會裏邊，我哋見到一啲嘅教會仍然咧，嗰啲嘅信徒都係好強調一樣嘢，我嚟敬拜上帝嘅啫咁樣。我信耶穌最緊要我得到永生咁啊夠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頭先話呢個只不過係我哋信仰嘅一部分。所以今日嘅人咧更加即係我諗好多嘅牧師啊、神父嘅傳道裏邊咧，都睇到一件事。我哋嘅信仰唔單止係追求個人靈性嗰種嘅修行，亦都係要包括呢一方面行公義、好憐憫。嗱，呢個就係我哋即係今日年青人裏邊咧，特別係對信仰嘅追求裏邊咧，即係比較強調。 嗱，行公義、好憐憫咧，就無可避免接觸到咧社會問題， 係啦， 政治問題，甚至係。政制問題，儘管政治問題不是一定等同政制問題，任何東西都是政治。好了，但是我又這樣問回來，不是聖經的耶穌說過說海撒歸海撒，上帝歸上帝嗎？你說， 所以即耶穌就拿一個錢，錢幣就來說，海撒歸凱撒，一個錢幣裏邊本身咧就刻住咗凱撒嘅像， 係 你俾翻凱撒嘅意思係咩咧？就譬如咗我哋納税，我哋係應該嘅，呢樣嘢我哋唔會反對嘅。不過咧，即係上帝嘅嘢歸緊上帝，但係乜嘢有乜嘢唔係上帝嘅咧？全世界都係上帝所創造嘅，人類又係上帝所創造嘅，我哋最終極嘅要去即係效忠嘅。不是凱撒，不是政權，而是什麼呢？而是上帝。所以凱撒歸凱撒，我們盡我們做市民應盡的責任。我們繳稅，這個是我們的責任，守法又是我們的責任。但最終的就是我要效法的不是那個香港政府的政權，不是特首，而是什麼？而是上帝。這個是我們的信仰。 好了，你這樣說，但歷史上呢，由耶穌降生開始，即二千年，基督教呢，即從前只有天主教，其實行了很多曲折的路。曲折路到最後尾呢，就在新大陸發現之後呢，很多人為了宗教自由，就走了去美國、加拿大，或者即北美、中美、南美等地啦，但是其中一件事呢，點解 suffer 咧？就因為政教冇分離到，政治同埋宗教冇分離到。基督教好重視咧 separation of the state and church， 政教分離。而我亦都同啲基督徒傾過偈，部分啦嚇，就話我哋唔好理咁多嘢啦，即係有我哋應該咧係順從當權者嘅。政治和宗教分離，我們不要理會那麼多那麼多東西。其實你說行公義、好憐憫和政教分離，其實條界線在哪裡呢？就我很想，如果有些觀眾是對這方面有興趣，或者是教徒的，你留言，或者有些人對說，我很承認教會的角色，也都覺得教會你沒什麼事，你拜你的神吧，這樣。你留言給我們，OK？ 我們希望能夠回答你。牧師點理解咧？ 嗱，所以政教分離咧，就有一啲人咧好錯誤嘅係理解。點解有錯誤理解咧？可能原喺基督教嘅一路發展嘅時候，亦都有一段嘅時間，即係譬如好似羅馬，亦都承認咗基督教為佢嘅國教之後咧， 咁一路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宗教同嗰個政治咧連上一個非常密切嘅關係， 係 甚至乎咧政府都係受控於咧呢個嘅係 教會， 教會咁樣，咁啊直至到咧係改革運動之後咧，即係人咧要醒覺啦，要政教分離，咁啊推到另外一個極端就係咧，即係講到咧教會或者信徒咧唔應該去涉及政治。即係有兩個極端嚇。其實所謂政教分離嘅意思咧，就係話作為宗教，我哋唔應該同任何嘅政府或者政權，或者係甚至政黨，連上一個咧係好緊密嘅一個關係，一個關係咧係唔可以割切嘅。即係嚇，我哋可以保持一種嘅聯交往、聯繫、關心。但係我哋都係要係獨立於出嚟嘅，就係。我可以對政府政權提出意見，積極嘅或者係負面嘅批評都好啦，我可以咁做。如果你個關係太過嘅緊密，咁啊有段時間可能就係宗教控制咗政治啦，咁啊亦都可能變成咧政治控制咗咩咧宗教。咁呢個咧就係唔應該嘅。我哋應該有一個即係相當嘅一個嘅即係分割喺當中。分割唔係表示唔關心喎。分割只不過我唔受呢個政權所控制，又唔會控制呢個嘅係政權啦，係咪？咁我哋係獨立開嘅，但係咧唔係表示我唔關心，唔係唔關心，係即係所謂即係政治嘅實體同宗教咧兩者係分開啫。但係作為教會作為信徒咧，係應該關心呢個社會，關心即係。政治的事，因為每一件事都是政治的事，什麼事不是政治的事呢？ 是。 所以我們關心，我們不要被它所牽制而已。 基督教呢來到中國、香港、OK? 都今次都說有百幾年了，今次有百幾年了，就是它來了很多次，都沒曬了，是吧？但是那個角色呢，在香港呢，我看教會嗰個扮演嘅角色咧，好似同美國啦，尤其是美國南部啲黑人爭取權益咧，佢教會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去團結啲黑人嘅。OK， 你可以睇馬丁路德金牧師啦，啊，佢都係牧師嚟嘅。OK， 咁喺南美洲咧，亦有解放神學，咁啲神父同埋修女咧，同埋啲革命者咧，遊擊隊咧，即係佢幫佢好多嘅喎，有好多戲都會講到。咁但係嚟到香港咧，我哋就睇到咧，教會黐埋華，即係喺教會喺個華人個社會裏邊咧，或基督教、天主教好咧，佢喺社會改革方面咧，佢扮演嘅角色真係唔係咁重。儘管喺過去幾年咧。我哋都經常聽到新聞咧，就話隔好多基督徒咩團體，或天主教又乜咩團體出嚟爭取乜嘢，爭取乜嘢？喂，點解有咁大嘅分別咧？嚇，講埋南韓教會都好重要角色嚟㗎嚇。 嗱，當然咧，第一就係牽涉到咧係嗰個嘅宗教同嗰個嘅係國家個關係啦。譬如啲係用成個國家都係同宗教信仰咧連上好密切嘅關係嘅。香港就唔係啦，咁樣嚇。咁當然亦都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所謂即係文化性啊，即係每個即係人嘅文化性。中國人有中國人嘅文化，西方人有西方人嘅一種嘅文化。譬如好似譬如最近一啲呢一個所謂反修例嘅運動裏邊嚟講咧，有時你遇到啲即係外國人，外國人會覺得你啲中國人即係香港嚇啲人點樣喺呢個反修例運動裏邊咧，對政府嘅抗拒咧？係好似咁温和，佢覺得你温和添，但係外國人覺得你仲更加激烈啲噶嘛？ 啊，佢唔覺得你好暴力啊？ 係啊，但係即係中國人嚟講咧，你覺得你啊掟嚿磚啊打爛個玻璃都覺得你即係啲年輕人好暴力嘅咁，因為中國人嘅文化咧即係都有關係嘅。咁所以我諗喺香港嚟講，冇所謂咩解放神學啊，即係呢類咁樣嘅即係。作為教會點樣去領導呢啲嘅運動咧，都係有佢嘅原因之一嘅咁，因為同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咁，即係本身嘅文化都有啲關係。 角色就係咁樣啦嚇，但係咧再講翻頭先嗰節咧， 聚眾嗰個問題。 係 嗱，聚眾咧，中共就最驚你班人聚眾。OK， 我保證咧，所有教會都滲透曬噶啦。 係， 無論喺大陸咧或者香港，我保證嚇，大家放心呢樣嘢做曬噶啦嚇。大家言行咧，不過你係信嘅嘢，你唔怕，真心講嘅，咁咪照抄咯，咁咪照 report 俾佢老細聽咯。 係 嗱，講翻呢樣嘢嗱，佢自己咧。我哋睇翻咧歷史上咧嚇，好多政權咧就佢好識得 handle 呢個宗教嘅。咁譬如咧1453年嗰陣時啊，土耳其嘅 Ottoman Empire 佢攻陷康士坦丁堡咧，啊咁本來大家 expect 一次大屠殺，殺你東正教即係基督教啲人，佢又冇啊，冇啊 ，OK， 啊咁咧佢又俾你咧最緊要交税。你班人咧就你可以繼續worship your God，OK、okay。咁啊，佢啊識諗呢樣嘢嘅。咁啊，講翻咧就即係之前咧，成吉思汗咧呢個蒙古帝國咧，佢又係識呢家嘢喎。即係劉世良早排介紹嗰本書咧，就話成吉思汗咧就話去到邊度咧，佢唔係好理宗教問題，只要你班人咧。係交税就得啦，你知係好現實。問題咧，中共政府咧就好 care， 即係好著緊啊，著緊你宗教各種宗教問題。咁啊，佛教佢唔係咁揸得緊咧，因為佛教嘅組織咧係鬆散 啲， 鬆散好多，好多人咧去佢唔係一定要去佛廟，可能佢屋企已經可以 practice 啊。佢自己嘅信仰，或者有啲人覺得佛教佢當係一種生活方式添 ，rather than 一種宗教添。你面對一個咁嘅政府，而係面而家佢越嚟越揸得緊嘅，啊，尤其是到教會嘅，你哋點樣去尋求生存之道咧？嚇，嗱，儘管都係深圳河以北嘅啫，但係咧佢只腳咧就一定攬咗落嚟香港好耐㗎啦。我相信你亦都見識唔少㗎啦，嚇。 當然就即香港的情況和大陸裏面的情況有不同、我想 在中共得到內地之後已經開始對宗教有很多的打壓、特別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個情況更加的嚴峻但大家知道越打壓但都不表示我們的信仰可以失去的、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又出現了、當一聚眾的時候政府又打壓咯，咁即係呢個喺中國裏邊嘅發生嘅事啦。但係香港暫時嚟講，即係你話一國兩制已經即係好似消失咗大半咁樣啦嚇。咁但係起碼 1.5， 即係都明白咧。喺過去，因為有成百多年所謂嘅殖民嘅歷史裏邊咧，即係基督教徒信仰咧，即係對香港社會嘅影響咧，都係一定嘅係即係。一定在當中的雖然人數好像不是那麼多剛才說的辦學啊等等都是一個很是比較影響力很大的我想在香港或者來說呢中共暫時都未用到一個在內地的方式來對基督教的信仰啦、甚至教育佢都未必能夠做到咁大嘅，好似內地個情況啦，只會慢慢路收緊，教育完咗啦，不斷嘅收緊啦。咁教會嚟講，咁都一部分佢哋都知道嘅，一部分嘅信徒教會或者佢都只不過係著重嗰種心靈嘅追求，有壓屋不著養處，所以亦都冇未必咧係即時有啲嘅行動。咁當然現在咧。我們看到是很多基督教的教會或者信徒對所謂政府政治的關心這個可能成為一個對特區政府或者甚至背後的中共的政權是擔心的 他會記你 他會記的了所以現在是你看到呢特別在這個就算在過去雨傘運動或者今次這個所謂反修例或者逆權運動裏邊嚟講咧，好多個文宣咧都打壓一啲教會嘅人物，我都睇到有幾 個嘅嘅，即係喺 YouTube 裏邊咧，都嚇攞我的名嚟到批評啦，嚇加以攻擊啦，咁樣係咪？ 捉幾個牧師， 係啦， 點名你哋咧，話你哋即係教壞人。 開始即係會即係好著緊地咧，即係嗱，佢唔可以控制到，但係起碼用一啲文宣嘅方式咧，不斷嘅嚟到咧係嚟到去批評你啊咁樣。 嗯， 嗱，亦都透過唔同嘅。即係人啦，或者教內教外嘅人咧，嚟到嘅批評啊，咁我諗呢個咧係存在緊噶啦，所以係影響緊噶，唔係冇噶。 嗱，佢咧一方面咧就要向教會統戰， 係啦， 拉攏即係某啲牧師啦，啊，某啲教徒、某啲牧師咧，另外咧又打壓你， 係啦， 佢咧文匯大公咧就一定唔夠膽講， 係 話你呢個。label 曬你基督教、天主教咧，就會反華反共。佢唔夠膽咁講嘅。 個別啊，揾啲個別人物先啦。 啊，即係我都睇過啦，幾個牧師啊，即係點名噶啦，影埋出嚟嚇。你呢啲嘅做咁咧，仲有啊喺 WhatsApp 度傳啦。 係啦， 啊就喺度傳啦。 係啦。 喂，喺呢種情況，而家跟住有個問題咧，就問好啦，佢哋咁打壓你，另外一方面咧。教會咧就被指，起碼部分教會、部分神父、部分牧師被指係縱容暴力。OK， 你哋係講仁義嘅，講平等嘅，講愛心。哇！你哋縱容暴力，咁到底呢個問題你又點睇咧？嗱，我見到你講過啦，不過可能有啲人未聽過嘅。我哋休息陣，翻嚟再傾埋呢個抗爭運動。而家的確係有啲暴力，但係呢個暴力咧。是不是第一天發生的香港人真是愛和平的告訴你聽，牧師真是愛和平的過去三十幾年其實自六七年暴動之後其實香港是有五十二年的太平盛世半個世紀這些你經歷過的即所謂亂都是非常之有限 好 有限每次和示威都是和平進行爭取八八直選爭取香港的雙普選全部和平的嗱，點解又會變成咁？ 所以香港人就唔好似嗰啲南美啊、南非，即係嗰啲其他人嗰種，即係教會可以咁樣即係領導嗰啲啊，即係人。 嗯。 啊，即係頭先我所講，中國人、香港人都有我自己嘅文化， 係唔同嘅， 係唔同嘅 嚇。咁點樣唔同法咧？我哋休息翻嚟一陣咧，再傾過。記住咧，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咧就係2629640，2629640。同時咧，盡量咧 share 我哋嘅節目 ，OK？ 無論喺 Facebook 好或者 YouTube 好，我哋唞陣。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啦～